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27号说，工伤保险要全面的启动基金省级统筹工作，坚持统一制度，职责明晰，统调结合，切实做到统筹层级提升，管理服务下沉，要在2020年底全面的实现省级统筹。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消息，从1月份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公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了29,047.6亿元，同比增长了22.7%，增速比1到4月份放缓了1.7个百分点。2017世界互联网大会暨新媒体门户大会于近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在这场以创观前所未有的世界为主题的年度盛事上，来自政府行业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领袖精英共襄盛举，对移动互联网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剖析，并且围绕着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深度的讨论。与此同时，大会揭晓了备受瞩目的年度总评榜榜单，其中迅游手游加速器一举夺得了行业内首个移动互联网行最具创新奖。

心动，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的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双眼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我会慢等，慢等，慢等，等伤心，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少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等等，念绿灯，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台在这里等着。 名字呢是一个人的标签，它会伴随一个人一生。起得好，名字可能就会受到欢迎，但如果起得不好的话，这名字一定会影响终身的。那刚刚呢就看到了一个关于名字的段子，说最近呢有一张驾照在朋友圈里走红了，因为驾照主人公的名字居然叫方向盘。方向盘先生呢刚刚通过驾校的考试，也是刚刚拿到驾照，但是因为名字非常有特色，所以火了起来。他说名字是父母给起的，自己呢也倒是觉得很不错，所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改名字，朋友也没有太拿他当回事儿。这次意外的走红网络，让自己也觉得很吃惊，甚至都快烦死了。不知道如果练车的时候教练说快打方向盘，方向盘先生肯定会内心一紧吧。关于起名字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现象哈，比如说小学的时候班上可能会有5个同学都叫李勇，那初中的时候或许很多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磊字，现在平均每个月呢也都会偶遇一个叫晶晶的妹子，那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爆款吗？

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与泪水渐相心声呼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吗？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信息的及时传递对像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职场当中呢，会有很多人忽略掉工作跟进的重要性。老板不问下属就不说，下属不说呢老板也不问，于是这也就使得上下级双方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工作正常的开展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那之前有一个分享者称，他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呢，养成了一个叫做 follow up 的做事的习惯，也就是跟进。如果我们约好了一个人两周之后见面的话，那首先就要将时间锁定在日程表上，然后在这个日期到来的两天之前，日程表就会提醒自己再去确认这个会议。所以职场的工作一定要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如果事情不跟进，是不会有进展的。有一个共事了多年的同事呢，就有这样一个坏习惯，他总是不会去跟进和沟通，当事情一旦交给了他，就会没有了声音。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哎，突然想了起来，就问他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他的回答是完成了。于是很多人就会质疑，你完成为什么不说呢？其实职场上就有一类人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他可能以为自己完成了在领导方面会加分，其实在领导那里他已经被减掉了两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是没有及时的给予反馈，所以扣掉了一分。那这第二分是怎么扣的呢？当然就是做完不说，让老板去追问你的工作进度，当然会扣分了。如果有人一直说，哎，我最近工作真的是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跟我的团队进行沟通，那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注重沟通的人。一个培养基层销售人员的老师说，他会要求销售人员每天一次电话汇报，就是要养成一个沟通的习惯。如果事情做完了，但是没有跟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对他们来说，你的事情等于没做。那有了这个意识，行为上才有可能进行改变。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其实沟通都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沟通一开始就不应该被停下来，而持续的沟通也是任何关系改善必经的环节。职场经理人呢，也必须要将跟进作为一种职场基因来培养，而等待的心态一定不会让你在职场上有太顺利的发展。希望今天的职场秀也能给你一定的启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六岁的我这里散步，雪白球鞋中乱舞，我有小眼里街灯很高，我要增高。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小贩摊档始终密布，沿路看到这把阵套，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十岁的我搬到对岸，印象模糊的地方，我有新世界躺在身藏，再见街坊。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旁，小贩摊档配上声浪，沿路再看这是天堂，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光。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这里太好，亦有过我童话国度，你待我好。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街景。重看这街灯光，熟悉街道上重拾

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得我这也不能睡，夜深哪里都准备，一定有个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才是谁。他是谁？ 每个人在和世界相处相融时，总会落下一些心结，闷在心里时间长了会让阴暗滋长，于是我们总是会在网络上忍不住对一些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吐槽和抨击，却对赞美这个词越来越陌生了。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又有多久没有收到过别人的赞美了呢？而你收到过最好的、最令你印象深刻的赞美又是什么呢？